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。合府庆新岁，喜气盈盈，齐贺你多福音，壮健强劲。又祝你今年兴旺隆盛，朝晚多多欢笑，感受前程。愿夫妇恩爱，体贴入微，成日有吉星照，百事无忌。共亲友相见，说话投机，充满新春气息，欢唱扬眉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。所有烟侣百劫并头，难忘各位工友百劫成就，大家无争斗，快乐无忧，听只歌轻松下，靠强恨仇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。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走快两。有前途，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大众庆新春， 大众庆新春， 望财神刀。 嗱，呢啲歌咧，每年咧都听一次到啦，即系因为每年嘅过年嘅时候咧，你都会成日都听到嘅。不过你话啊，好似每年听都觉得好好听嘅，因为里边咧都系啲好儿头嘅歌曲啊嘛，系咪？一啲好儿头嘅歌词。早晨，早晨啊！刚刚为你带嚟咧有呢一个林子祥阿 Lam 主唱嘅《财神到》啊，亦都将呢一首歌咧送晒俾所有咧听紧今朝早清晨爽你嘅你啊！早晨，早晨啊！今朝早为你主持。持清晨爽利咧，有钱佩佩嘅，今日咧就系大年初三啦，亦都喺呢个虎年咧，佩佩系第一次喺呢个空气中同大家见面，喺呢度咧祝福大家个个都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胜意，大吉大利，恭喜恭喜啊！咁啊，恭贺说话咧，大家都唔会觉得系嫌。多嘅咁啊，有时咧即系觉得啊，听多啲咧都觉得一定可以心想事成啊！咁尤其是一啲好听嘅一啲嘅贺年歌曲啦。咁啊，今朝都挣扎咗一轮啊，其实咧都已经嚟到初三啦，会唔会都应该好多同事或者你出街嘅时候都有机会听过咧？啊，不过都系嗰句，好听嘅歌始终都系好听啊！接下来这几首都是很好听的一些贺年歌，不知道你们又会觉得这个版本会不会喜欢 呢？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 远充满欢喜，好开心，美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月伴你变梦万里飞，两百夜灿烂，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止。 祝福你，随你冲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。 一生中，愿你每一天，时时笑开眉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 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 祝福你，在每一天里，永远多才多姿。心胸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 祝福你，在你一生里，永远充满欢喜。好开心，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白夜灿烂，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 祝福你，随你冲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。 一生中，愿你每一天，时时笑开眉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 你啊，咁啊，当然咧，佩佩都喺度祝福大家咧，个个咧喺今年咧，个个都系事事顺利，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啦。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先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，出边咧落住毛毛细雨嘅，咁啊，睇下点样讲啦。多云，早上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啊，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5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咧，天色系好转，早上寒冷，日夜温差系较大嘅。下周初气温系会稍为回升，室外温咧13度啊，相对湿度93%啊，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嘅。咁啊咁冻嘅天气又可能系假期，今日咧仲要系初三添。啲人讲咧初三咧系个赤候嘛，咁啊最好咧就唔好去拜年啊，咁啊留翻喺屋企咁啊同家人欢聚，咁更加啦系嘛。近排呢一个疫情嘅关系，都唔好咁多跨家庭嘅呢一啲聚会啊。呢半个小时咧，我都希望会带嚟一啲好好听嘅贺年歌。播半个钟好 OK 啦，嗬。 年有过贺年，共庆欢乐绵绵，齐贺各位工商生意纷纷发展，各界齐庆祝，多多生意。一曲新春总献， 你有过何年，共庆欢乐圆圆，情伴两家心心中欣赏蜜糖甜，爱侣情重意坚，此心相依，白头到老两心。一曲新春总献， 小雨，一曲新春送你。 听过咧有《新春重献》啊，主唱嘅咧有曾航生加上何婉莹嘅。啊，提下你啦，咁啊今日日子咧就当然大家都知系初三啦，咁究竟系几多号咧？就系呢个二月三号咁啊。寻日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？寻日嘅日子咧就系二月二号就年初二啦，咁啊大家都觉得非常之好啊，希望咧就等之呢咁容易嘅一啲嘅感觉咧，就希望好似喺呢一年里边样样嘢咧都事事顺利，容易地咧就系完成，容易地咧就系过关，咁就最好啦，系咪？咁啊今日咧。来到这个初三的日子，不过是星期四、啊、在初一的时候都想、啊、会不会呢其实初一就应该是一号和这个星期一了，昨天才突然间发现不是、啊、明天就要回来这个清晨爽利了、啊、初三的日子、啊、今天呢继续是这个假期了，有些朋友呢就会喜欢选择呢就是说明天放多一天假，然后呢、加上星期六星期日呢就会是一年有好几日的假期，初七先翻工啦，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又可能即系睇完通胜又好，摘咗个良辰吉日都好咧，咁或者可能平时都冇乜时间休息嘅，咁啊去到呢一个嘅过年嘅时间咧，就一次过休息。以往咧，佩佩咧就好中意咧过年嘅时候咧，同屋企人咧一齐咧就系去旅行嘅。几乎近呢几年啦，即系我意思喺疫情之前啦，都系每年过年嘅时候咧，我都会系放假同小朋友咧一齐飞出香港嘅。我最记得最后一次应该系2019年，2019年大家仲记唔记得系疫情嘅开始啦？系咪？2019应该系。系啦，疫情嘅开始，咁咁啱我又飞咗。咁啊，飞到去外地嘅时候，就飞咗去韩国。咁啊，大家就喺香港扑口罩嘅时候咧，我就喺韩国扑口罩。咁啊，即系，但系都系感恩嘅，因为当时其实喺香港都即系都扑得颇多啦，即系颇难啊。咁而喺韩国亦都容易扑嘅当时。咁啊，但系即系亦都好庆幸啦，当时亦都系即系叫做即系飞咗之后咧，就跟住就冇得通关啦。一直到而家，希望今年咧，大家都可以快啲顺顺利利就可以通关啦。即系话呢一个通关能够进行嘅话咧，香港嘅疫情都得以控制啦，全世界疫情亦都得以控制，非常好。嗱，今年咧好得意啊，佩佩屋企咧就摆咗一盆好靓嘅水仙， 好一朵迎春花。Yeah. 尽畅怀。 万事胜意，无牵挂， 好一朵迎春花，谁人不爱她？ 好一朵迎春花， 原来大地收彩霞， 摘起那迎春花， 千家 插起那迎春花， 人人齐共欢乐下。 过往咧都麻麻地，即系对于我嚟讲，花呢样嘢咧就。唔係好似好多女孩子咁樣咧，好中意嘅。咁啊，講緊即係可有可無啦。啊，今年咧又插咗盆呢一個嘅水仙花，又覺得啊，好似幾靚咁。咁啊，尋晚喺屋企突然之間發覺佢開咗好多朵花，真係非常之開心。帶嚟咧有劉世明加上蔡立儀合唱嘅《迎春花》。好，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。初一你有冇听呢一个游历同行呢？点解咁讲呢？我哋喺初一嘅时候呢，就佩佩啦同埋阿浅呢，就喺呢一个嘅游历同行初一嘅呢一个贺年嘅版本里面呢，就唱咗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。叫做祝新岁。不过呢个时候简历版本当然唔系我哋啦。张卫健加上女方。 恭祝新岁，恭祝新岁，齐齐贺春喜，五福每日围住你，银纸铺满地。恭祝各位今年好顺利，天福更见天丁，天厚利。 兔兔生意，兔兔生意。忙活日通处飞，每天科语轮转，一般万里。恭祝各位经商好顺利，恭祝各位商家得厚利。 春风得意，春风得。旺财大众都发啲，爱犬与共神区都帮得你哋，狗仔马仔走快啲，分厚利。今年雀仔听你指，好利是。 新春喜气，新春喜气，蝶儿亦爱花满枝，更祝有情男女出年比利是。夫妻更加恩爱意，天还是一家笑嘻嘻，只识孝儿。 听过咧有呢一首嘅祝新岁之后咧，咁啊送埋今日就准备俾大家嘅最后一首贺年歌啊！恭喜你，听完之后咧，我哋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啊！ 恭喜你，大家新年添新气，赚钱多多笑嘻嘻，买屋买田又买地。 恭喜我喜，喜上加喜庆欢喜，金竹每年获厚利。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家新年喜欢欣，吉星拱照永安心，无忧无愁又无恨。恭喜我。上加起最开心，有丁有财又有运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合家欢快真开心，健康金区养身心，中福刚强又够运。恭喜贺喜，恭贺诸君亦都得心，有丁有财又有运。 诸君荣安康，五福降临运气旺。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家新年添新气，赚钱多多笑嘻嘻，买屋买田又买地。恭喜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政府话多区检测到污水呈阳性结果，将会要求受影响地区住户强制检测同埋派发快速测试套装。沙田包括希尔顿中心、伟华中心、沙田中心同新城市广场的住宅楼宇部分内所有人士，递到酒店的住客都要强制检测。其余场所内的清洁和保安员工，包括沙田法院大楼、新城市商业大厦、新城市广场、沙田公共图书馆、沙田婚姻登记处、沙田大会堂、元和路体育馆、水务处沙田咸水增压抽水站、沙田赛马会泳池、沙田赛马会公众壁球场等都需要检测。另外，大埔及葵涌亦都验出污水检测呈阳性结果，民政事务总署会向相关居民派发快速测试套装，包括太和村、丽和楼、同安和楼、大埔、宝雅苑、日和阁、兴和阁同埋嘉和阁、祖尧村、丽景村、丽瑶村同埋华景山庄一带嘅住户。警方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昨晚在区内打击非法赛车、非法改装车辆和超速驾驶等罪行，发现四架私家车怀疑被非法改装。警方初步检验后认为有关车辆怀疑被改装悬挂系统、死气喉、车尾顶风翼和车辘突出车身等，涉案车辆被扣留并拖走作进一步检验，警方亦都向六部车发出欠妥车辆报告。另外，警方侦测到71架车涉嫌超速驾驶。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派对门丑闻面对的下台压力增加，保守党内再有三个议员去信1922委员会，要求对约翰逊展开不信任投票。如果有54个议员提交信函，就可以启动机制。日前公布的政府内部调查报告指责政府领导力和判断失误。另外，警方正调查首相府怀疑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，涉及封城期间12场聚会，约翰逊的发言人承诺会全面配合调查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收报35,629点，上升224点；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,589点，上升42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98，日元114.44，瑞士法郎0.919，加元1.267。人民幣6.358，英磅對美元1.357，歐元對美元1.131，澳元對美元0.714，新西蘭元對美元0.664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,806.46美元，賣出1,807.36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，早上有几阵雨同埋薄雾，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5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，早上寒冷，日夜温差较大，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。而家嘅气温系13度，相对湿度系93%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 94.4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AM 783， FM 92.3 天水围， FM 95.2 跑马地及铜锣环， FM 99.4 将军澳， FM 106.8 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。 要预防疾病传播，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，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，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、浴缸、座厕和地台排水口。去水管如果有渗漏、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，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，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，上 chp.gov.hk 了解多些。 有你同行，新春大变身，年初一二三下午4点到6点，除了有舞台主持演唱贺年歌曲，名厨教你煮新年送菜，还可以听到加拿大、瑞典、日本和新加坡华人的贺年情况。香港电台第五台，有你同行，李仁杰、赵芬妮。

分享快乐原地，笑与泪在你我之间，人生多惊喜。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，团结一心有新传记，哪怕是万只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。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，团聚分享快乐原地，笑与泪在你我之间，人生多惊喜。 我哋有 Lancy 姐啊，就系呢个薛家燕主唱嘅《皆大欢喜》啊。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:41，再次同你讲声早晨，早晨都要同你讲声恭喜恭喜啊！嚟到大年初三嘅早上啊，室外温咧13度啊，相对湿度93%，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。相信咧大家咧都感受到呢一个嘅冬天嘅来临啦，系嘛？咁虽然你话即系得12-13度，又好似都唔系太冻，不过我觉得 OK。我记得咧，以前咧试过有一啲时间咧，即系过年嘅时间好冻啊，冻到咧你系真系完全咧想扮靓啲出去拜年都唔可以，因为真系冻得好紧要。啊，今年又 OK， 因为12-13度，其实你仲系可以着好多贺年嘅衫，因为贺年嘅衫咧通常都会薄薄地有啲棉啦，咁或者咧可能系一啲带即系有带少少毛嘅一啲嘅即系嘅衫啦，咁都可以抵到。12-13度呢啲系寒冷天气嘅，哇！你话去到真系得几度嘅话，即系得一件棉衲，可能都未必够系嘛？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又相当唔错。你话落住毛毛细雨又啱，春天啊嘛，咁梗系要落住毛毛细雨先至应景噶嘛，系咪啊？嗱，咁啊，即系有社交距离啦，所以大家都系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好啲啊，千祈唔好跨家庭拜年啦。友情嘅唔使要拜年都 OK 嘅。 我哋由阿姐汪明荃嘅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，唉，打开电视见到阿姐，特别觉得咧，真系好开心啊！咪喺过年嘅时候打开电视机都见到阿姐嘅出现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亦都要再次提提你啦。今日咧就系嚟到呢个初三嘅日子咯噃，听日咧原来就已经系立春嘅日子啦。有啲朋友讲咧，正式即系踏入呢一个嘅虎年咧，先至系立春嘅时间，先至系正式嘅。有啲咧就话，年初一已经系踏入呢个虎年，无论系点样都好啦。诶，听日好多朋友仔咧都会翻工嘅，咁啊。大家最緊要咧就係保持呢一個嘅衞生啦，大家都見到疫情即係都爆發得都相當嚴峻啦。咁啊屋企嘅衞生要注意啦，個 U 型嘅胃嗰個渠口啊，即係灌多啲水落去啦，係嘛？咁啊亦都喺屋企嘅時候盡量即係留喺屋企啦。因为咧出街嘅时候咧，尤其是去一啲多人嘅地方或者一啲唔通风嘅地方咧，确实系有啲危险性喺度嘅。危险在咩地方咧？就系你又唔知佢有冇，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冇，系咪？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即系互相感染又唔系咁好啦。咁啊，当然你话喂，咁我自己屋企我冇办法避嘅，咁真系冇办法嘅。又或者可能你屋企人有，咁你又冇办法避嘅，啱嘅。咁啊，最紧要咩啊？咁啊，趁住呢几日假期休息够啲啦，增强自己嘅身体嘅抵抗力啦，系嘛？做下运动啦，运动唔一定要出去做嘅，其实屋企自己做都 OK 嘅。咁啊，屋企如果有少少空间嘅，咪做下喐动咯，系嘛？咁啊，做下 sit up 咁都系一个运动嚟噶嘛，咁啊系咪？咁啊，如果有一个空旷嘅位置，可以跳下绳啦，系嘛？都可以嘅。咁啊，原地跑都可以。其实你话即系可能喺出边跑步咁，同原地跑其实都差唔多。咁即系增强自己嘅体质咧，亦都系对抗呢一个嘅病毒嘅好帮手嚟嘅。万一真系唔好彩，系咪嘅时候，你嘅身体强壮啲，亦都可以抵御到病菌啊嘛，啱唔啱？咁当然啦。你话最紧要系咩啊？梗系打针啦，系嘛？如果你冇打针嘅朋友嘅话咧，咁啊趁住今日咧，卫生署都有开噶呢个打针嘅地方，咁啊尤其是哥哥姐姐啦，你话唔识 book 唔紧要，你去到有现场就攞嘅，咁啊但系亦都话后生嘅，咁啊睇下附近有冇啦。听日咧初四啦，咁啊有啲私家医生亦都开门啦，咁亦都可以咧去到啲私家诊所度去打呢一个嘅新冠疫苗嘅针嘅。当然你话我要打边一只，咁啊要你自己去决定啦，啊，同埋咧喺边度打，亦都要自己决定啦。咁当然啦，你话要真系要快啲打，无论你系几多岁或者你自己身体上面系点，咁释除咗疑虑之后就嗱嗱声去打。刚刚带嚟有阿姐汪明荃呢个时候，我哋有关正杰啊。 与你情如白雪，永远不染尘。要穿常常是恶梦，不可心惊震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寒梅仍能傲雪，你更加惜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永远不染尘，要穿常常是恶梦， 不可心静阵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，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寒梅仍能傲雪，你更加胜别人，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早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，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 今次疫情呢，相信都有好多朋友仔分隔两地啦，咁希望大家都俾足信心对方啦，好冇？大家都因为疫情唔可能一齐啫，咁大家而家现代科技咁进步，系咪？咁啊，视像又好，你话电话又好，信息又好，电邮又好啊，甚至乎旧啲，我哋老土啲啊，我哋寄信都好。其实唔系老土，我觉得咧系好浪漫一件事。如果有人写封情信俾你，你话寄咁浪漫咧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先。咁啊，天文台5: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，当云早上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啊，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5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咧，天色系好转，早上寒冷，日夜温差较大，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，新界温13度，相对湿度93%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，有关正杰嘅《雪中情》，因为今日都觉得有啲冻，所以想起呢一首歌。刚才拎起阿 Sam 许冠杰的精选碟的时候，拣了好久，终于好想播这首给大家听，双星情歌。 夕遥共对轻舟飘，互传誓约庆春晓，两心相邀影相照，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。艳阳下雨每相衬，望偕白首永不分，美景醉人心相吻，绿柳花间相对的缘分。心两牵，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，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烟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夜半饮一腔将独怀恨。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烟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。 夜半飲一空將獨懷憾。 Sam 開許冠傑嘅呢一首《雙星情歌》。望个钟咧，好快咧，到做上昼嘅六点钟啦。当然啦，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。翻嚟之后咧，仲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啊！一阵间咧，今日星期四就会有皮肤科医生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啊。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指甲噶噃。嗯，我知道好多女士们咧都好。重要啊！啲指甲，因为咧你知啦，啲指甲靓唔靓咧，都好影响你嘅嘅外观噶嘛。有好多朋友就系咧好中意嚼甲，咁但系嚼得甲多又会唔会对指甲唔好咧？又会唔会有其他呢一个嘅指甲嘅健康嘅问题咧？想了解多啲咧，就一阵间记得听住我哋嘅清晨爽利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。呢、這个时候梗系要听住嘅，当然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。我哋转头翻嚟再见。

都是一样会早起身的，是不是？无论你是假期也好，不是假期也好，都是习惯了的。咁啊，佩佩都是的，有时呢即我做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的节目的嘛，一二三呢其实我都很早起身。当然又没有 去到早到好像清晨爽利咁三点几四点起身，但是呢都是五点零六点钟个人就会醒的啦。咁啊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呢就是朝早我觉得空气呢就清新一点的。如果想即伸展下咧就最好咧就系留待喺呢朝头早，因为咧人少啲就好啲。不过咧朝头早咧呢几日咧就有啲冻，尤其是早上咧系寒冷嘅，日夜温差都大嘅，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好好保重啦。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，室外气温13度，相对湿度93%啊！再次提提你，今日咧嘅日子嚟到2022年嘅2月3日，农历嘅大年初三。嚟到星期四嘅早上，咁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，就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出现。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指甲嘅护理，咁究竟你嘅指甲有冇啲咩问题呢？如果有问题嘅话，就留翻一阵听下有啲咩问题啦。嗱，不过讲紧今日咧就喺开节目嘅时候咧就播咗好多首嘅贺年歌啦，亦都讲过啦。其中有一首歌咧就系、是、我同我哋嘅拍档阿钱咧就一齐合唱嘅一首嘅贺年歌曲，俾我喺直播室度揾到呢个版本，即系我同阿钱嘅合作版本。不如都播俾大家听，献下丑啦！即系我前辈配加上前辈清唱嘅呢一首《祝新岁》啊！ 新岁更祝新岁，齐齐贺春希，五福每日围住你，银纸铺满地，恭祝各位今年好顺利，添福更兼添丁添厚利。滔滔生意繁忙活跃通处飞，每天货如轮转一本万利，恭祝各位经商好顺利，恭祝各位商家得厚利。新春喜气蝶儿亦爱花满枝，更祝有情男女出年比利时，夫妻更加恩爱啲添稳事，一家笑口嘻嘻只识孝儿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今日咧就系呢个大年初三啦，咁啊喺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，除咗佩佩之外，当然继续有咧就系皮肤科医生黎奕乔医生嘅。黎医生，新年快乐！ 系新年快乐，各位听众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 咁我祝阿黎医生咧就系身体健康啦，除此之外咧，当然咧系继续皮肤靓靓啦，系咪？ 多谢多谢。 系啦，嗱，咁今日咧就系初三啦，相信咧有好多朋友仔喺过年嘅时候咧系唔够瞓啦，因为可能即系会多时间喺屋企，可能又播下剧啊，屋企咧亦都可能有好多贺年嘅糕点啊，或者系贺年啊角仔啊等等呢啲嘅热气嘢。唔够瞓，加上食埋呢啲热气嘢，嗰啲咁嘅青春痘就嘭嘭声咁啊走出嚟啦。对于我哋年纪大嘅朋友咧，哇有青春痘一粒咧，觉得好开心嘅，因为觉得自己仲系青春啊嘛。咁究竟呢啲即系所谓暗疮，系咪真系青春嘅朋友先有，定系其实咩年纪嘅朋友都会有机会有嘅咧？ 嗱，暗疮即系我哋亦都话系逐个疮啦。 系 咁啊，青春痘明嘅，咁当然梗系 发育时期男仔女仔会出得好多啦。但系唔好忘记，其实咧青春痘、暗疮都唔系净系后生仔女专利噶，好多时咧我哋都有成年人嘅暗疮问题嘅。咁就成年人暗疮问题咧，其实好大部分佢哋喺青春期嘅时候，或者佢后生嘅时候咧，都已经有出暗疮，咁可能系控制得唔系咁理想啦，一路赖到去成年人嘅时候，继续出紧暗疮，到譬如话廿几岁啊、三十几岁啊，继续不断出疮，呢个都几常见噶。其实呢个问题， 咁系咪即系有啲人咧就得天独厚，永远都唔会生暗疮，但系有啲人咧就真系唔好意思啦，即系佢做极护肤，佢都系不停咁出暗疮噶啦。 因为暗疮咧同好多因素都有关嘅，例如有时都有啲遗传因素噶，又或者同嗰个皮肤本身嘅油脂分泌旺唔旺盛又系有关啦。咁再加上例如成年人出暗疮啦，好多时咧，譬如话女士佢日日要化妆嘅，咁好多时咧落妆又唔系太干净啊，堵塞咗毛孔啊，又或者女士啲荷尔蒙因素。其实我哋听好多咧，譬如话女士经期之前咧都会爆疮嘅，咁所以咧其实就有好多因素，除咗你话遗传啊、毛孔堵塞啊、油脂分泌啊、荷尔蒙因素啊，咁林林种种咁样因素加埋一齐咧，就导致连成年人都会爆疮啦。咁 系，咁但系会唔会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唔够瞓啊？你食得热气嘢多啊，咁就会爆疮咧？ 嗱，壓力大咧，我哋真係見都會爆瘡嘅。例如好多病童，我哋講話壓力瘡啦，唔夠瞓、捱夜、讀書、工作辛苦，真係見好多時候都會爆瘡嘅。咁呢樣都一啲都唔出奇。至於你話飲食方面咧，嗱，我中國人傳統智慧，我哋都知噶啦，即係煎炸熱氣嘢啦，都知道啊，好多時爆瘡啦。咁如果好多西方嘅研究咧，其實已經知道一啲好甜嘅食物。又或者咧叫做高升糖指数，即系英文叫做 GI glycemic index 嘅食物，即系例如奶类制品啊，好甜嘅甜品啊，所有呢啲好甜嘅嘢，或者一啲面包啊呢类嘅嘢咧，咁咧就会令到暗疮系出得多啲嘅噃。 吓，咁好多女士都系好惊噶喎，嗱，即系甜品基本上咧系女士最喜爱嘅嘢嚟噶啦嘛，但系原来食甜品系会有机会引致出暗疮嘅，咁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。 咁又唔系话样嘢都唔食得嘅，例如话。白面包升糖指数会高，咁我哋咪食麦包咯，系啦、 哦。 例如你话雪糕，佢会好甜嘅奶类制品，好犀利，甜都好紧要嘅。咁我哋咪食可能一啲低脂低甜嘅 yogurt 咯。咁其实都好多替代嘅嘢嘅。 系咁嗱，好啦，咁啊，即系如果万一即系好唔好彩啦，出到一面都系暗疮嘅时候，咁点搞啊，阿李生？ 都实有处理办法嘅。通常我哋要睇下嗰个暗疮去到咩严重程度啦。如果你话几粒又唔系话太发炎得犀利嘅时候咧，好多时我哋都会用外用嘅药膏，例如有啲有维他命 A 酸嘅药膏啦，又或者一啲有抗生素成分嘅药膏啦，去消灭、去抑制暗疮嗰堆发炎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真系满面都系暗疮啦，又不停出完一粒又第二粒嘅话呢，有时我哋真係要用口服嘅药物㗎啦。咁口服嘅药物呢，通常好多时用咗好多年呢，就係一啲口服嘅抗生素啊，又或者可能好多病人都知㗎啦，係一啲口服嘅二维 A 酸嘅药物啦。 咁呢啲系咪都系要搵皮肤科医生去诊断，然之后开药，而唔系坊间自己求其买呢？ 嗱，我哋见到好多病人嚟揾我哋咧，其实佢已经喺坊间买啲暗疮膏啊，或者有各样唔同嘅成分嘅暗疮膏啊。不过咧，好多时啲病人嚟揾得我哋咧，都系 好糟糕噶啦， 效啦，系啦。咁可能都要冇办法地都要用其他即系正式嘅药物啦，又或者要口服嘅药物先得。当然，口服嘅药物特别系二维 A 酸呢类嘅药物咧，就一定要医生处方噶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即系如果你话出到满面暗疮，你梗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帮你啦，自己都未必搞得掂啦。间唔中出一两粒，有时咧，哇，出一粒暗疮咧，大大粒，好痛噶、哦。咁系咪由得佢？你要佢熟晒先至，我哋即系忍唔到手会截佢噶嘛？ 明白嘅，系咁啊，当然 都皮肤都系噶啦。其实咧有粒嘢咧，人个本性都系想接咗佢搣咗佢，呢个都明白嘅。咁但系咧要记住，因为始终咧暗疮，譬如话佢红咗、肿咗，有个龙头咁样，其实里边咧系有发炎，咁啊甚至乎咧系有啲细菌感染喺里边噶。好多朋友，譬如佢会挑咗佢、搣咗佢嘅时候咧，其实佢会创造咗另一个伤口嘅。咁当然要好小心，如果再个伤口有其他细菌再感染咧，有机会有反效果出嘅。同埋有一样嘢要提醒，其实如果系一粒好大嘅脓疮啦，你挑咗佢、搣咗佢咧，可能都系搣到嗰粒疮嘅顶头少少分泌塞住个毛孔嗰个部分嘅啫。咁好听好多病人讲咧，话佢搣咗、挑咗佢，跟住点解嗰粒嘢仲系喺度嘅？咁当然啦，因为成粒疮发晒炎，大部分咧你根本点搣都搣唔到出嚟嘅。咁可能都系净系挑咗面头嗰阵嘅咋。咁所以咧都要去正式去，例如查翻暗疮药膏啊、抗生素啊、消炎啊、A 酸药膏，先可以帮到成件事嘅。 咁但係你知啦，黎醫生邊有咁順利啊？好多時候呢都係見到有啦，我就用指甲去擠佢啦。咁係咪就咁擠一定有問題呢？有時有啲細細粒瘡真係等佢熟咗擠就 OK 㗎噃。 如果你话真系干净嘅，用啲工具又干净嘅，或者嗰粒疮其实好面头一啲粉刺黑头仔咧，可能你挑咗佢都冇咗嘅吓。咁又或者有时有啲坊间一啲，例如有啲 benzoyl peroxide， 其实呢啲好常见成分买到暗疮膏咧，可能都有啲帮手嘅。但系我头先讲嘅咧，就系如果你话真系比较严重，好多粒疮啦，咁就挤完都有成粒嘢肿晒喺里边嘅。咁咧，可能呢啲情況咧，需要揾醫生睇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講緊咧，即係暗瘡謝咗之後啦，大家最擔心嘅就梗係有暗瘡印出現啦。 冇錯。 咁呢個暗瘡印，如果去到即係我哋講嘅月球表面呢啲，就真係要揾啲美容師啊，或者呢個皮膚科專科去用激光嚟到去幫手啦。咁但係如果一粒半粒呢啲嘅暗瘡印，我又想整走佢，有冇咩辦法嘅咧？ 暗疮印咧，我哋叫啲暗疮后红印啦。基本上就系嗰粒疮之前发晒炎、红晒、肿晒，好啦，粒疮已经退咗啦、平咗、过咗、冇咗啦，会有啲红印一笪笪喺块面，系嘅，系好难睇嘅。咁不过咧，点都好，时间一路咧，佢会慢慢自己淡嘅。咁如果真系想快啲咧，就可以有啲，譬如搽啲 A 酸嘅藥膏啊，甚至乎呢，如果真係好誇張暗瘡印呢，有時有啲激光治療呢，都可以令嗰啲紅印去得快啲嘅。不過呢，就最想提一樣嘢就係，其實好多病人嚟揾得我哋呢，其實就真係唔係單單淨係暗瘡印嘅。其實嗰位病人呢，可能根本塊面仲係好多粒瘡嘅。咁我成日都同病人講㗎啦，淨係處理啲暗瘡印呢，無補於事㗎。因為呢，暗瘡佢繼續一路生㗎嘛，所以呢，最緊要呢就係要控制咗，等佢唔好繼續生啦。因為你如果處理得個印嚟，第二啲瘡又生，咁嗰啲瘡咪又變咗另外個印囉。所以呢，就一定要處理咗整體成個問題，令到哦，我要控制曬啲瘡唔出啦，我係再係咪真係去處理啲印啊、 A 酸藥膏啊，甚至乎做啲激光治療啊咁樣囉。 即係我哋所講嘅要治標而唔係治本啊，係咪？ 冇錯，冇錯。係 啦，好啦，咁講緊即係有啲咩辦法打理好個皮膚，先至唔會出青春痘嘅咧？即係有冇啲方法可以教我哋？我哋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啊嘛。 如果係青春時期、發育時期嘅男仔好、女仔好啦，咁通常咧油脂分泌都比較旺盛噶啦。咁第一樣嘢最基本清潔啦。咁清潔咧就每日洗2至3次面都夠噶啦。咁唔使話洗5次面，咁就實在太多噶啦。咁同埋咧每一次洗面咧可以用啲藥酸性嘅洗面劑，咁就令到如果真係有啲皮膚嘅上面嘅毛孔角質層會堵塞嘅咧，我哋咧就去咗佢，等佢唔好話係咁塞咗啲毛孔啊、塞咗啲毛囊啊，而會出啲粉刺啊，而再變粒暗瘡啦。咁就亦都有時咧，我哋會可以一個禮拜做一次嚟啲 scrub， 有啲磨砂，其實原理都係一樣，即係等嗰啲塞咗嘅毛孔咧，就快啲通翻佢，等佢唔好 咁容易去变啲粉刺或者暗仓出嚟咁样。不过如果真系上述办法咧，都系继续仍然出仓嘅话咧，可能真系要及早揾医生治疗暗仓呢样嘢啦。因为头先佩佩讲咗啦，真系最唔想就系变咗啲暗仓后。唔係淨係紅印啦，係疤痕啦。呢樣嘢咧，我哋及早治療先會唔會咁多暗瘡疤啦。 嗱喺塊面度咧，除咗暗瘡即係好令人哋唔中意之外咧，啊佩佩個面都成日會出酒米嘅喎，咁酒米究竟又係咩嚟嘅咧？ 其實酒米咧都係我哋頭先講一啲粉刺啦，其實都係一啲好微型塞咗嗰個油脂分泌個窿，即係嗰個出口嗰個位置，咁就酒米就佢未形變到粒瘡嘅，咁啊酒米嘅治療咧，其實都係一係就我哋可以 挑咗佢， 可以挑咗佢都可以嘅，不過要頭先講工具要好安全乾淨啦，又或者咧用一啲藥 A 酸嘅藥膏，其實都可以去咗啲酒米佢噶。 好啦，咁啊除咗你話酒米暗瘡呢啲都即係唔想喺塊面出現之外咧。有多女士们，尤其是咧喺两个颧骨嘅位置出啲雀斑，哎呀，就最唔想见到啦。咁系咪真系要晒得太阳多先会有雀斑，定系其实系唔系都会有出现嘅咧？ 雀斑好多时咧都有埋遗传因素嘅。我哋见过咧有一家人有几姊妹咧。佢個個都有雀斑問題嚟揾我哋，咁啊當然即係除咗遺傳因素呢、這個冇辦法啦，咁但係紫外光皮膚老化會有出多啲斑，呢、這個都一定噶啦。咁就我哋最基本嘅嘢咧，除咗你話潤膚之外，防曬非常非常之緊要。咁啊記住，唔係話淨係陽光普照，中午十二點先有陽光會傷到皮膚噶，即係就算連陰天嘅時候咧。特别如果是本身已经有雀斑病人都要查防晒的。 嗯，即是说基本上日头你就要防晒啦，是不 是？嗯，没错没错。 就算你不出室外的地方，是不是其实都要查呢？ 我有些病人跟我讲，譬如说他坐在 office 那个桌面的位置很近窗边的，那就永远一路有紫外光渗入来，都有机会令到皮肤老化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是一个室内的环境亦都好晒到阳光，譬如现在落地大玻璃啊那些新楼的时候呢，那真的都要查防晒的。 嗯，但是一旦有雀斑，是不是都要找这个皮肤科医生才可以令到它靓靓，而不要求其呢在坊间呢就可能找些美容师去做呢？ 咁当然揾专业嘅医生就最稳阵啦，因为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治疗，例如一啲激光或者采光嘅治疗咧，可以打走嗰啲雀斑佢嘅。咁当然要识得用嗰个机啦，要用乜嘢度数啦，打几多个位置啊，咁呢啲林林种种咧。都真系要专业嘅医生先至比较稳阵啦。 嗯，咁啊，但系我唔理佢，即系如果我唔介意丑样嘅，唔理佢又 O 唔 OK 嘅咧？ 咁冇问题嘅，咁样，因为佢亦都唔会话影响咩健康问题。咁但系当然，如果你话整走佢，个人都信心会好啲啦，同埋个人望落都后生啲啦，咁。 咁就即管去整下佢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啊明白晒咧。咁啊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咧，就系黎医生嘅。咁啊今日大年初三啦，咁啊再次恭祝黎医生咧就系身体健康、精神饱满嘅。 系，亦都恭喜大家身体健康、新年快乐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风海一声嘶。照艳阳照，亲我逍遥调，自由是我心里只记，今朝的欢笑，开心的感觉，倾心的快乐，今天开了心窍，落下雨。情和唱，尽情傲笑，

因应新一波疫情确诊人数增加，医管局宣布更新病人出院指引，当病人检测样本连续呈阴性，又或者验出病毒传染力低，就可以出院接受家居隔离，希望减低病床需求压力。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安排合适，一阵听下佢嘅分析。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提到，由药厂默沙东研发嘅新冠口服药最快喺三月份会到港，适用于喺确诊之后病情属于轻度至到中度，并且有重症风险嘅患者服用。不过就唔系人人都适用。特写环节会同大家探讨。 连续两个农历新年都受到疫情影响，少咗出外拜年，派利是都少咗。不過至親好友點都要表示下心意，近期就興起咗派電子利是。有學者認為電子利是有助推動發